失去了，还要被惩罚呢？能不能就让悲伤全部结束在此刻？重新开始活着。 前年创作公益歌曲《宠爱》，去年推出《接近无限温暖的你》后，吴莫愁近日再发公益新单曲《完美的你》。吴莫愁在采访中表示，希望通过充满温暖的正能量音乐，去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不设防的信任。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哈林战队的学员，吴莫愁出道后可谓好事不断，代言大牌饮料，推出专辑，出演电影，一直活跃在大众视野的他，就连剪了头发换个造型都能成为新闻话题。这不，近日换了新造型的吴莫愁就顺顺利利上了热搜，事业发展一片红火的他，也真不愧是一个率真敢言的90后偶像。在问及是否有演唱会计划时，他就直言是因为作品太少，暂时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歌呀，还没有达到一个耳熟能详的一个地步，对，所以就是可能开演唱会，我也不知道有谁会去看。我觉得还有就是在作品上的积攒。然后我觉得自己还需要很多地方是需要磨练，然后需要加油，未来期待有更多更好作品大家可以喜欢。我觉得时机到了，可能就会去想开演唱会了吧。 虽然暂时看不到吴莫愁的演唱会，但还可以看他的直播啊。浑身是戏的吴莫愁经常会时不时的在直播平台来一场 live 演唱会，当然也可以看他的电影。在成功邀请到梁朝伟出演的《捉妖记二》中，吴莫愁也将参演一角儿，具体是啥恐怕需要等影片上映才能真正揭晓咯。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MyFM。 秋天，相约一个微凉的海边，如童话的情节浮现在眼前。总是那年的你却不再让我走得好缓慢， I do， 我愿意承担。厌倦一个人晚餐，就算粗茶淡饭，原来有你的陪伴，日子过得灿烂，幻想着幸福的图案，每漫少一段，依然是孤独和喧。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

许巍带来的执着。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好了，那么我们周五下班路上，首先呢祝各位周末愉快了。但是伴随着周末来到呢，也月底了是吧，好像这个你们的钱是不是花的差不多了呢？所剩无几了呢？还有钱出去聚会吗？请客吃饭吗？还 happy 吗？我估计是没有钱了，也不怎么 happy 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新鲜出炉，就是用一句话来证明你很穷。反正我现在挺穷的，然后我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我穷的已经连续吃了一个月的金针菇了。虽然不是真正的我的现状，但是我相信这个梗你应该知道，金针菇又叫做什么啊？具体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不恶心大家了。好了，那我来说一句话证明你很穷。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 1005，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和我们互动的话呢，有三位幸运听众可以得到的是什么呢？第一位幸运听众可以得到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单人餐券一张，第二份幸运奖品也是第二三名这位听众呢将会获得，应该说这两位听众将会获得果子剧坊圣诞期间的话剧门票两张。话题互动呢，我们会抽选三位幸运听众啦。好了啊，我们继续听歌，大家可以去搜索微博，然后去找到直播帖留言就好了。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开场曲是来自李翊君，《忘不了爱过的我》。 请分手，只是酝酿成了感动。青春是单程票，直到成熟。勇敢爱的冲动，习惯会翻出几对错。你的问候，你的等候，还在心头。记得你付出很多，也曾用拥抱为我挡风。那时候我们不懂，原来痛的感受更值得全部保留。忘不了爱过的我，曾那么任性却执着，我敢追求也敢放手，哭一场就够。那一个爱过的我，是那么痛苦却丰收，我能挥霍也能承受，当爱情交出寂寞，我才真的自由。直到成熟，勇敢爱的冲动，习惯会翻出几对错。你的问候，你的等候，还在心头。记得你付出很多，也曾用拥抱为我挡风。那时候我们不懂，原来痛的感受更值得全部保留。忘不了爱过的我，曾那么任性却执着，我敢追求也敢放手，大不了哭一场就够。那一个爱过的我，是那么痛苦 一场就够。曾经爱过的我是那么痛苦却放手，我们挥霍也能承受，当爱情交出寂寞，我才真的自由。 MyTop 100，你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说了好玩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笑里无需喝醉，闭着眼就会睡，迷路中踌躇，天行雷，同行会战胜恐惧，连上风雨里迷失进退，看着每段散聚，最好的已放在你手里。早知心病无药水，一瞬间七天流去，就除下面具，梦再大有可能争取，尽快珍惜爱谁和美好风景伴随，总有镜无虚，无人都对，理想继续追，微笑中感激有谁，而记忆像流水，在危难里就挽手，努力可撑下去，不算壮举，仍为你将难题面对。又再后悔不停争取，尽快珍惜爱谁和美好风景伴随，从有镜望去，路人都对，理想继续追，微笑中感激有谁，而记忆会像流水，在危难里就挽手，努力可撑下去，仍为你将难题面对，尽快珍惜爱谁和美好风景伴随，从后镜望去，路人都对，理想继续追，微笑中感激有谁，而记忆会像流水，远寻命爱落雨地也没一些绝对，总会有天朝着你的灵魂伴侣， 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周五下班路上，看看我们车友会都有哪些朋友来到了呢？那么首先看到猪猪虾、黄秀丽，然后旭日天空、大香香、无名、不屑的实力派以及虾猪猪。听到虾猪猪好想吃啊，不管它是什么，但是这个名字很可爱。还有迟到的高峰啊，好了，欢迎我们各位车友的到来。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的话题是，快月底了，钱都花光了， 那么就一句话证明你很穷，你现在很穷。我们就来看一下微博微信当中都有哪些朋友回复。你看 Frank 他说，说个正经的吧，穷的只能出土吃土了。据说以前没钱吃不上饭，会有一种叫什么观音土的东西啊，不过吃完了就这是什么呀？他说因为我是一只小草，会光合作用。哎呦我的天哪！光合作用你还释放氧气还不错。你看 Smile 他说最近看见矿泉水瓶子有种想捡起来的冲动，那不要犹豫捡起来，如果你不卖的话请放进垃圾桶。他这边摆渡人说到了，我已经不记得百元大钞印的是什么了，长得什么样子了，然后还说了一句下雨天了终于可以洗头了，还有说不说了，跟你互动完了手机要还给同事了。果然是月底都没有流量了是吗？然后石头剪刀布他说我很穷，穷的连跟主播互动都没有，都得跑几公里去山顶。不要问我为什么去山顶，因为山顶信号强。哎，你们都太厉害了，一个比一个厉害。我们再来看一看啊，你既然青春留不住，这个就没意思了。他说我穷了都不敢加油了，不敢加油你就别开了啊，你说你开它干嘛呢？我们微博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啊，来看看金山寺的长老他说能吃得起金针菇好幸福啊，我都是吃别人的金针菇啊，还有等会儿又有金针菇了，一会儿再聊啊。能不能把这个金针菇先忘掉，我这是我用过的梗，你们都不能再用了好吗？好了，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呢将会获得这个三八汤提供的单人餐券一张，还有呢另两位听众也会获得果子聚坊圣诞期间的话剧门票两张。在这提醒各位啊，我们话题互动的会抽取三位幸运听众，所以呢大家尽情的去留言吧。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可以了。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移动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蔡依林旅程。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马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FM 100.5。 你是谁？总能决定光的纯度，晶莹夺目，如星光般锋芒毕露，往你自信里逃脱。逃出阳光闪耀，带潮流奔跑，那旅程有了新起点。 不可解的神秘眺望里，有爱爱内涵的光辉。 会朝着远方去追，追爱鸡毛，追心动这块宝，生命多美好，那旅程有了新起点。 You'll Never See Me Again 来自 Adele。好了，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句证明你很穷的话。微博当中继续看到曹燕，他说手机评论完我就要把手机还给柜台了呢。好吧，你这样的互动精神非常的值得我们去表扬。还有看到了王德猛说，我吃了好几个月的馒头榨菜了，这不算什么，你还有的吃呢。还有凡他说，好，氧气不要钱。黑色饼干说，看了你们这些有钱人的评论，一不小心一激动，把我嚼了40天的口香糖整不见了，谁打还我口香糖。你们真是的，比起穷，大家真的都出来。公公说，来说说我每天的三餐吧，早餐雾霾，午餐雾霾，晚餐还是雾霾，不只是穷还惨。想问个问题，如何参加车友会呢？回答就是等着。张石窟小姐她说，吃不起鸡腿儿了。好吧，鸡腿儿我觉得到时候我们看看有没有地儿别人吃的剩了点了，你可以去这样的。你看阿米八万岁他就说到了啊，把这个月好评返现我都去评了。好吧，你这个返现我还真的就之前刚用那个某宝的时候我评了两次，后来就忘，然后就想不起来了。淼淼水晶他说，我没米下锅了，去对门借点儿。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啊，大家如果还想参与到其中的话，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常驻颜章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当中发留言也是可以的。那提醒各位啊，奖品就是三八汤海洋主题餐厅单人餐券1张，那果子剧坊圣诞期间的话剧门票2张，这是一共有3位听众可以得到奖品的。先听歌曲过后进入到今天的 MyFM 狂骚，当然狂躁万岁会送出健身卡咯，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打频率吧。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33。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耗你的味蕾。 圣诞老人现场派发礼品， 街巨川金海岸4楼三八汤火锅。 Make some noise！ 解开领带，脱下高跟鞋，锁定 MyFam， 开始你的周末。MyFam 为你带来顶级会议 Party， 你绝对不想错过。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 ，DJ Holy 为你开 Mix 音乐 ，Yes，Club Nine 只在 My FM。 雨的气息是回家的笑，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 FM 100.5 飞行，我变成云朵，陪你。 洋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卡康冠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到了狂躁万岁活动时间，周五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次狂躁万岁，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呢，说一下我们的互动奖品。今天成为狂躁万岁的幸运听众的话呢，将会获得由明星点赞品牌朝廷体育提供的健身月卡一张。好了，那么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划线 MyFM 1005，稍后直接把答案发送过来就好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位老公跟老婆的对话，然后这老公挺惨的，我们来听听看啊。 花花，今天该你刷碗了吧？ 算命的说了，碗要留给老公洗，这样才能发财。 不是，为什么呀？ 恭喜发财啊。 那我觉得咱俩应该一块洗。 你这有什么根据？ 双喜临门嘛，你看。 不让你洗碗，你不洗碗，让你洗，让你洗临门啊，洗临门，洗啊洗啊。 好了，听到这个对话呢，就感觉是不是，哎呦，这老公啊真惨呐。那么我们今天的问题要问到的是什么呢？这老公这老婆让老公洗碗的原因，洗碗的理由是什么呢？好了，我看到你们答案了，一定要把字打正确哟，一定要把字打正确，从音频当中获悉的哦。好了，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及幸运听众。这首歌曲来自 Florida 带来的 Whistl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let me know. Girl,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 we start real slow. You just put your lips together and you come real clos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here we go.And stroke your little ego. I bet you I'm guilty, your honor. That's just how we live in my genre. When the hell them paid the road wider? There's only one blow and one rider. I'm a damn shame, order more champagne. Pull a damn hamstring, tryna put it on ya. Let your lips spin back around, come up. Slow it down, baby, take a look.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let me know. Girl,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 we start real slow. You just putTogether and you come real clos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 Here we go.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 It's like everywhere I go, my whistle ready to blow. Shawty don't even know she can get.Okay, it's under control. Show me soprano, cause girl, you can handle. Baby, we start something, you come up in parkour. Girl, I'm new, so my Bugatti the same nose. Show me your perfect pitch, you got it, my banjo. Talented with your lips like you blew out a candle. So I'm musing, know you can make it whistle with the music. Hope you ain't got no issues, you can do it. Even if it's no bitch, you never lose it.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let me know. Girl,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Got real slow. You just put your lips together and you come real clos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Let me see you whistle. 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这里是由国际卡康坤大品牌 MyFM 音乐力 0.5 音乐蒙天龙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今儿的问题。我今儿问题就是老婆让老公洗碗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来点个名啊，让我快速倒到最后一页，看到了 Mr. 刘家飞猫、张玉秀、有点甜、观海听蓝，呀，这个页面一直跳，还有阿田、段腾、王银、木木影，这页面一直在跳，萌王琦，反正看到谁就点到谁了啊！页面一直在跳，朵之爹、包包、提拉米苏、半根烟、低调点儿等等等等。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因为老婆说了，让老公洗碗就是恭喜发财，你答对了吗？好了啊，那么接下来大转盘要转起来，转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就是我们的健身卡一张，来走起喽。好的，听到了这一位朋友孩儿他爸大华，也是恭喜你了，获得了我们的这个由明星点赞品牌朝听体育提供的健身月卡一张。孩儿他爸也是需要锻炼的嘛，今天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圆满结束本周系列喽。如果你还想参与的话，明天不应该说明天，是下周一我们狂躁万岁再约吧。当然不要忘了互动话题，也会送奖品的，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在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那么成为我们的互动听众的话呢，将会获得三八汤海洋主题餐厅单人餐券一张，或者呢我们还有第二个奖品果子剧坊圣诞期间话剧门票两张。那么门票呢会抽选两位幸运听众的，也就是说一共三位哦，别怪我没告诉你，大家去进行留言吧。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分享留言喽。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鲜味捞火锅。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 taste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 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 我的音乐电台。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

流行好歌为你推荐 My FM 100.5，我是孟庭苇。 My FM。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张望。我没有什么一隐魔障，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 来自优感林宥嘉说谎。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第二个小时节目也开启了，一上来就要跟你们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明天平安夜的时候，12月24号，由阿特莱斯会举办一个千人点灯见证璀璨有阿的平安夜的活动。那么到场的就是我们通过呢微信来去征集一些，我想去参与到点灯，然后 会发你一个圣诞灯，到时候呢会有1000人共同去点亮圣诞树，然后呢我们现场会有这个造雪机，然后就开始造雪花了，所有的雪花迎风飞舞。本来是粉色的一个主调，我们的灯光都是粉色的，其实雪花呢原本也是设计为粉色的，可是呢就是怕这些颜色呢落到大家身上之后会有颜色，所以呢就白色的雪花飘在粉色的灯光下，其实也是粉色的，粉红色，那非常浪漫啊，也是让我们共同见证尤阿特莱斯史上超强规模的狂欢盛典。最主要的是什么，到场呢可以免费参加微信摇一摇，还有机会赢取 Apple Watch 和5000元的大奖。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诶你说我想参与这个千人点灯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你可以去报名，那电话是6630-9448 6630-9448，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奥特莱斯的地址，在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哦。好了，我们稍后再来分享话题，先听歌，来自光良约定。 说好的3年不见面，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3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它也偷偷地掉泪了，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我比以前还更爱你了，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了，就这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你会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会记得我们的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大家互动话题啦。我们微博当中继续看到了，后面有我擅长煮饭，他说总是想吃肉，吃不腻。我只是想问你，这金针菇是哪个勇士做的呢？我不告诉你。笨猪他说这年头出来混，不欠点钱不叫闯社会。好吧，那你就有点狠啊。 Lemon 算说7个月没发工资的吃土一族默默留言，那我想知道你手机还有地儿充电呢。还有成天睡不够说来套煎饼光要面，我觉得你连来套煎饼多来点葱，然后哎算了，我那个煎饼里不要果子不要锅饼，然后哎算了，鸡蛋也不要了，就多来点葱，然后最后面也不要了，你给我多来点葱吧，这样你就饱了。樱花树下斗地主他说每个月开了工资都交我妈了，没钱了给我100，我至少花了3天蓝瘦香菇，这叫节省知道吗。郑公明说我一双鞋穿了4年，修了好几回，现在鞋底儿都快漏了，没钱买呀，那咱就穿拖鞋吧好吗。哎呦，我觉得这样的话题大家总是就是让我们能够就深深的体会到大家可能不是来说一说的，可能是真的这个样子。燕回力他说眼睁睁看着某宝的购物车以及收藏的东西一件件下架，诶这还挺真实的，就一直舍不得买，结果就下架了，主要是没钱买。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微博当中搜索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啦。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江惠妹一个人跳舞。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即缤纷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全新长轴距 E 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5大街57号，乌市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My FM 100.5。 们先唱，这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 让我做你的伴，不造不要再孤单，来自徐佳莹。不要再孤单，不再孤单，听我们的广播就不再孤单了啊。看到了清晨阳光，他说到了从还没入冬就说要买一双雪地鞋，到现在了我也没买。哎呀，说一句话证明你很穷，我觉得大家，我也见识到大家穷的实力了啊。曾经是多么的，他说只要钱能解决的事儿我都解决不了。小西们说，嗯，那个吃土算吗？算呗。那你就这土能咽下去吗？爱吃鱼说，今儿发工资回家大吃一顿，方便面里加两个蛋好了。半八无一他说，刚刚用同事丢掉的泡面调料冲了一碗汤，喝个水饱吧，晚饭可算解决了。

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 FM。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戴佩妮怎样，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的圣诞节，对吧，平安夜也要来了，再跟大家唠叨一遍。那明天呢，12月24号晚上的时候呢，在有阿特莱斯会举办一个千人点灯见证璀璨有阿的平安夜的活动。 到时候呢，我们会有1000人共同去点亮圣诞树，那么现场呢也有造雪机，然后漫天的雪花迎风飞舞，整个的主舞台的灯光都是呈粉红色的，还让我们浪漫一把。当然现场的朋友还会有机会赢取 Apple Watch 和5000元大奖。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哎，想问这千人点灯是谁都可以去点吗？当然不是谁都可以去点喽。大家可以来拨打一下咨询电话6630-9448，6630-9448，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好了，那么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我们再回来了。胡彦斌依然是你。 想

我们听到是来自王心凌爱上了就不得了，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让我们非常关心的事儿啊，是有关什么呢，就是微信一个支付的问题。那么有一个吴小姐呢，她是开了家女装专卖店，去年的9月份呢，有一个18岁的一个小美呢，到这个吴小姐的店里经常买衣服，然后就说我微信转账给你们，两个人就加微信好友了。小美呢就把钱转给了这个吴小姐，当时店里也忙呀，这吴小姐就随便了看了一下小美手机，没有打开自己手机进行确认，然后就把衣服给了这小美。小美回去以后呢，找出了自己另外一个不常用的微信号，把昵称改成吴小姐的微信名字，头像也换成了吴小姐的微信头像。3天过后呢，这小美呢又来到了吴小姐店里，挑了7-8件女装，再次通过微信转账付款。但是这一次，小美把钱转到了自己的那个吴小姐的微信账号上。转完之后，她就把这手机给吴小姐看了。吴小姐呢，依旧是很忙啊，看了一下小美的手机，哦，就行，转完就行了啊。那么就把这衣服交给了这小美。直到案发，这小美呢是在吴小姐的店里诈骗了6次了，骗走了30多件衣服，总价值7500块钱。哎呀，你说说，我只能说啊，一定要小心啊，咱们赚点钱也不容易，做买卖嘛，一定要用心吧。好了，我们继续听歌吧，将会听到那英默。

动，从你心可放松，裙角飘飘发丝飞舞，宇宙突然失重，怀念你真的不轻松，还留下你的心，无怨负重，就放开手，让猛风去吹送，潮水淋阳光猛，皮肤红红，圆的圆，环的环，月生无穷，到了时辰，每个冬天也会穿上凉鞋，戴上草帽和除低褲履，漂亮吊带裙不应该锁于衣柜里，着出去讨人望，其实我都过得去，你已离场，我记忆中你却尚在那里，对那时期太过依恋，原来很累赘，炎炎夏季旧雨涌，不要管除，其实这天气应该到海滩去，我们满街阳光失重，在住电液的玻璃樽，让潮浪海推进，缓缓打开夏季的海，直到消失，教我目送。那最坏最好回忆，眨一眨眼亦过去。在我手里，闭着眼听一听海风，从未心可放松，裙角花边纷飞，这宇宙突然失重，在住电液的玻璃樽，由潮浪去推进，缓缓到向夏季的海，直到消失，教我目送。听一听海风，从未心可放松，发觉身体升起，这宇宙突然失重，在住电液的玻璃樽。 假期来自 Twins， 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春节将至，还在愁送爸妈什么礼物吗？其实最好的孝心呢，就是送健康了啊！像我们日常吃的蔬菜啊，比如说洋葱啊，还有这个干红，洋葱呢属于保健蔬菜，有提高免疫、抗肿瘤、降血脂等功效。那么这个葡萄酒呢，可以降血脂、软化血管，二者结合后特别适合爸妈饮用。所以呢，春节一家人围聚一堂前呢，把酒话家常的嘛，是该多么幸福啊！所以红酒配洋葱，那真是绝配喽。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小虎队《爱》。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不受打扰的音乐空间，只在 Music Forty。大家好，我是张杰。 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向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

黑色毛衣来自周杰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安徽呢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新华书店。那么深夜呢，当大部分顾客都离去了，有一些人呢却悄悄走进书店，在座椅上安然入睡。是怎么回事呢？这书店工作人员就说了啊，在这过夜的很多都是拾荒者，或者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也有离家出走的人和自习的学生，而这个书店呢是从来不驱赶任何人的。想想就暖心，在冬天的时候，如果想看书的话呢，而且这个是24小时营业的书店，看书的话坐在里面可以静静的看书，享受温暖的冬天，享受这样美好安静的夜晚，很暖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歌了啊，这首歌也很暖心，来自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即缤纷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MyTop 100，你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说了好玩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见不见到中国的全身不坚强， 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没有勇气，还是没结果。 什么感动宇宙，感动不了你又算什么，这不是歌，是寂寞的出口。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才没有对错，那些温柔希望你会懂，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我们都该快乐，那些沉默没说的不要变配合，爱很忐忑，是你陪我恨过，情歌没有 那些情歌是我，来自梁静茹这首歌《情歌没有告诉你》。时间来到了19:4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的这个三个小时节目也就结束了，周五喽，各位提醒你们周末愉快喽，好好享受周末，周六周日我们睡一个大懒觉啊，当然不用太晚啊，就差不多9点多就起呗。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 Kevin 音乐不眠夜陪你度过了。我是淑君，让我们周一音乐摩天轮时间，我们再约吧。各位，我要下班了。希望正在回家路上的你们能够安全到家，拜拜。 全新长轴距E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5大街57号，乌市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圣诞老人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不再重复上演那些如影随形。 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Hello， 我是张靓颖。 My FM。 Hey yo，it's summer 2008，and it's time to party。Hey，everybody say sha bing ba oh oh，sha bing ba hey，sha bing ba oh oh，so。 正热闹的狂风，我把车顶开碰头，随着音乐节奏摆动，不要再多年以后后悔自己冲浪的风波，享受小小的时空。 看我开着我的22度可转到奔向街头，让夏天都风吹得全身放松，不管白天夜晚清晨或什么时候，不用再多说，只要迎着风，再把手心的抛到空中，让汗水轻轻的滑落，添一种不同的感受。 Hey, jump up, jump up, let's go。 下轮吧 oh oh， 更多好音乐尽在 My FM。 My FM。 飘散，多 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久的将来，人类可以和近视眼说拜拜喽。前阵子，加拿大某科技公司研发了一种人造晶状体，只需将它植入到眼睛里，视力便可永久矫正，短短十几秒手术时间，无痛且无需休养，你值得拥有。据悉，这项发明来自加拿大的 Oculomatics 科技公司。这种能够让你告别近视的仿生镜片，实际上是一种人造晶状体。不管是近视患者还是老花眼患者，都可以通过类似白内障手术的方法将晶体植入。紧接着十秒钟内，这种仿生晶体就会在眼球上扩散，矫正你的视力。这款科技的发明者还声称，最好的情况下，使用该晶体的佩戴者视力能够接近 5.4。该发明者还提到，植入 Oculomatics 需要提前摘除自然晶状体，即便这样你也无需担心，因为植入过程相当简单，风险也比饱受诟病的激光手术要低。因为仿生晶体不会改变眼睛的任何生理状态，所以它并不会带来夜盲等恼人的后遗症。不仅如此，由于仿生晶体取代了会随年龄老化的自然晶体，所以不管你的年龄如何变化，视力都不会受到丝毫影响。更加科幻的功能是，在未来植入到你眼睛里的仿生晶体可以直接通过蓝牙与手机相连，也就是说你看到的一切都可以被手机记录下来。据说这项科技已经通过了大量动物测试，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款晶状体将于2017年上市。更加 surprise 的是，如此高大上的未来科技售价却不到20000人民币。 My FM, My Tagic.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 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来自尚雯婕的一首《女王驾到》。北京时间来到了20:06，这里依然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马上为你送出的是陪伴你夜晚时光的 MyFM 不眠夜，我是 Kevin。被雾霾困扰的一周在周五以阳光明媚告终啊！相信现在听晴朗的天空下，你的心情也会莫名的喜悦吧。周末来了，同时也是圣诞节，你会如何庆祝呢？赶紧好好的准备一下吧。凯文也要祝你周末愉快。 OK， 我们开启今天的节目，为你送上这时段第一首歌，是来自郁可唯《爱你越久越习惯》。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笑依然会开，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双臂翻白。细枝相思树，亲手为你栽，慢慢期待，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 100.5. 是充满短暂的烟火，不觉多照亮了沉默，明白是寂寞。 来自张惠妹的一首勇敢，随时随地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5，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王家卫监制、张嘉佳执导的贺岁爱情喜剧《摆渡人》今天正式全国公映。当王家卫遇见张嘉佳，当梁朝伟和金城武喜剧相逢，当群星上阵超乎想象，当暖心内核揭开人生温暖，一场有笑有泪的人生嘉年华即将开启。那么截止现在呢，电影相关话题点击量已经达到了26.12亿，而电影的首日预告呢，也已经获得了2402万的成绩，上映当天排片量超过了40%，在同期电影也是拔得头筹。一部抵抗严寒、驱散雾霾电影呢，将拉开帷幕，在欢笑声中，希望可以让我们带着欢笑进入2017。OK， 我们接下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徐良《心跳时光》，随时在线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天暖暖的风，借光灯闪闪的灯，看雪花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咚咚，心跳咚咚，是谁是谁给我感动？蹦蹦，还等什么？快跟上来告别寂寞，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聚光灯闪闪的风，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学作用，蹦蹦，仰望天空，一起等待蝴蝶破蛹，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聚光灯闪闪的灯，看雪花慢慢的走，牵住

生活不全是工作，多抽出些时间陪陪你的家人吧，这会让他们感觉更幸福。你好，我是 Wanting 徐婉婷。 MyFM 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在今天的鹿晗通过工作室发布了新专辑的倒计时海报，宣布其全新的迷你专辑 Explorer 将会在12月25号圣诞节开始预售，在12月27号正式发行。而这张专辑呢，再次是用 X 的概念来开启倒计时，以探索作为专辑的主题，希望和乐迷一起来探索关于冬日温暖和愿望的话题。从重启经历到探索，这次呢将会在12月27号发布的新专辑鹿晗将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冬日惊喜，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在资讯过后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卡奇社日光倾城，随时随机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不由 来自徐若瑄的一首《静女人》。这里是 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很多朋友觉得午睡呢是一种奢望，其实每天的午睡10分钟就足够了。那么美国专家呢提示说，让睡眠想要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呢，可以这样做。第一呢，是午后困了千万不要硬撑。第二，午睡10分钟到20分钟是最佳的状态，时间过长呢醒后大脑容易迟钝。第三呢，是睡前设定闹钟，不用担心睡过头，还要是听着白噪音，像海浪声、风声等等入睡会最舒服。最后呢，是晚上失眠的朋友不适合午睡，你记住了吗？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在咨询过后为您送上来自曲婉婷《爱的勇气》，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来自陶喆的一首《黑色柳丁》。北京时间来到了20:49，这里依然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5，我是 Kevin， 陪伴你度过夜晚时光的依然是 MyFM 不眠夜。